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三章，上回我哋讲到文才同宝少爷咧，就喺婷婷舅父间茶楼面前啊，只抽。本来文才武功底子又唔错，但系宝少爷咧，临打之前就俾阿宝老师食咗粒喺个马骝口里边吐出嚟一粒药丸，成个人就好似只马骝咁灵活啦。两个人啊打咗唔够一炷香嘅时间，文才已经系伤痕累累，处于下风状态。而呢个宝少爷咧，好似冇事咁，仲有啲猫捉老鼠咁嘅游戏气氛添。隔篱企咗唔少街坊啦，个个睇到拍晒手，同宝少爷立喊助威都有啊。文才抹抹自己嘅鼻血，秋生啊见到势色唔对啊，谂住上嚟帮拖啦，啱啱行上两步啫，文才扬手，兄弟有心，我自己嚟。话都未讲完，只见宝少爷向前一碌。文才以为他又要飙上来了，点知今次宝少爷呢碌到一半的时候，只脚一撑地，整个人一倒立，两只脚就由下边兜下爬踢上文才那里。文才以为他出拳的嘛，一见到只脚为什么下爬底出来的，砰这样中了脚。而宝少爷乘着这条势贴住文才的身向上一碌，一巴就啪一声冚在文才块面上。文才都未嚟呢次摸块面啫，两只脚又到啦。秋生啊见到势系假啦，一拱文才避开咗宝少爷第三脚，而宝少爷咧见到竟然有人帮拖，成个人都未落地啫，左手一拍地下，左脚啊兜住秋生头又拍咗过嚟。秋生啊唯有一挡啦，一挡唔紧要，正所谓顾得上就唔顾得下。真正到自己落场嘅时候，又系同文才谂嘅一样，揦死佢只脚先。点不知宝少爷只脚一俾秋生拿实，右边嗰只脚咧一个膝头哥撞去秋生嘅心口度，秋生啊向后一缩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啊，宝少爷头下脚上啊嘛，两只手一执就执住咗秋生两只脚踭，向后一拨，秋生心里边一惊啊，啱啱想褪步啫，点知佢唔褪就仲好，一褪成个人失杀重心，俾宝少爷兜住两个脚踭向后一掹。秋生啊，成个人乒乓咁啊，搭咗落地，哇，冚到个头金星乱舞啊！哇，呢镬真系搭得惨啊！而婷婷就企喺秋生隔篱啊嘛，见到呢个宝少咁犀利嘅，两个人夹埋啊，群耷都未必赢到嘅噃，谂住行上嚟劝交啦。点知呢个宝少爷咧，一见到婷婷喺隔篱嘅，突然间啊，眼神一淫，色心啊大起。竟然好似啱啱对付文才咁，两只脚凌空一夹，就夹住咗婷婷条腰。婷婷当堂吓到花容失色，喺度嗌啦，下意识揞住自己心口啦。宝少爷两只手啱啱揿住婷婷护住心口只手啫，佢越嗌咧，宝少爷好似越兴奋咁，一路夹住婷婷，一路用只手啊搣婷婷个面，谂住锡啊婷婷啦。文才一见到，嬲到眼都冒火咁滞啊！忍住痛喺地下度攣翻起身，静静鸡走咗宝少爷背后，趁佢唔为意啫。只见文才左脚一用力，成个人咧头向下一拧，右脚啊随即飞起，对住宝少爷个头啊由上向下咁啊一脚劈咗落嚟，砰一声，宝少爷实实在在中咗文才一脚，连无间隙俾文才成个搭咗落地。只见佢摸摸个屎忽，眼里边空光一闪，随即喺地下碌咗两个圈。文才就唔知佢碌去边啊嘛，啱啱想揾佢啫。宝少爷已经喺文才身后一弹弹起，又同文才厮打起身。臭生啊，俾打到咧，成个人啊头晕脑胀，一路摸住个头，好艰难咁啊翻翻个身。由于冚亲个后脑啊，冇咁快起得翻身，眨下眨下只眼，谂住望望文才点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目光嘅方向就望向咗二楼，只见到二楼嘅楼梯嗰度，啲人啊全部走晒出嚟睇热闹噶啦。而呢个宝老师咧，一边啊望住打紧交呢边，一尾啊喺手上边啊玩紧只马骝，只马骝啊系咁喺度打关斗添。秋生啊揈揈自己嘅头，望望只马骝，再望望呢个宝少爷，咦？点解啲动作咁似嘅？莫非系空灵？ 秋生一谂到控灵两个字，个头即刻清醒晒，忍住痛啊，就爬起身，眼神啊离唔开嗰只马骝嘅动作，同埋宝少爷嘅动作、哦。原来呢个宝少爷点解咁好打呢？所有动作都好似快过文才一刹那咁。文才想做乜？他就好似估到文才向边边打咁样，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同时又反击。怪唔知文才下下都俾人食到正啦。原来系宝老师嘅老而不应该咧，就系用咗控灵术，令只马骝嘅动作同埋宝少爷嘅动作咧如出一辙。咁宝老师系武功高手嚟噶嘛？文才硬好武功啊，喺佢眼里边都系三脚猫功夫嘅啫。咁自己同文才都唔系个对手，一举手下一步想做咩啊？又点会避开呢个宝老师只眼呢？而宝老师有咗应对嘅策招咯，只要用相同嘅手法控制住只马骝左闪右闪，打到佢就有鬼咯。秋生一路揞住个头，一路爬起身，扑呢个街啊！旁门左道啊！一物至一物，我揾嘢嚟吓翻你先。眼睇住文才，一唔系就俾宝少爷空翻踢心口，一唔系就系宝少爷碌喺后边踢啰柚，惨到不堪啊！立眼一见，咦？今朝同文才救嗰只狗，食完啲包仔之后，个样又好似几精神下、啊，恰只马骝应该够做啩？随即个两步揽上去，一抱抱只狗仔。嗱，今次系你报应嘅时候啦，狗仔。只狗好似好痛人性咁望望佢，哞咁叫咗声。文才呢惨咯，俾人打到呕血咁滞。秋生啊望住佢，文才顶多阵啊。文才边系得闲应佢啊？应付到宝少爷啲后拳先算啊。秋生啊唔理文才啦，揽住只狗仔一路啊慢慢摸上二楼啦。见住阿宝老师攞住只马骝，一路望住外边喺度指导紧马骝啲动作，跟住啊细细声喺只狗嘅耳仔度讲啦：，喂，狗仔，见到只马骝未啊？系咪好样衰呢？嗱，你上去咬佢老味。只狗仔好通人性咁望望秋生，攞条脷舐一舐啊秋生嘅手掌，随即啊依开棚牙，冇咁啊嗌咗声啦。只马骝一听到有狗吠，随即成只马骝一窒，就望咗只狗嗰度啦。而宝少爷呢，亦都系全身打咗个冷震，唔喐啦。文才一见到你老尾唔喐啦，系嘛，加快脚步，一头锤成个人都撞咗宝少爷嗰度，咣咁一声，宝少爷被撞出两米远。而秋生见到嘅情况呢，估计都冇错，呢镬你仲唔扑街？一拍只狗只嘅啰柚。咬佢咁鬼惨啊！话音刚落，就真系一只脱缰嘅野狗一样，系咁啊飙去只马骝度，咁就咬只马骝咯。只马骝一见到咁大只土狗向自己冲埋嚟，即刻走啦！只马骝一走啫，宝少爷又谂住走啦。嗱，头先就系揿住文才打，而家俾人嘅感觉咧就系俾文才追住通街走，而只马骝咧又惊已俾只狗追到唔知去边啊！宝老师眼神一冧，系咁用只眼睇住阿秋生。秋生啊唔惊佢啊，反正都抹面㗎啦，师傅又唔系唔知你啲咁嘅旁门左道，我怕你有牙咩？随即个撩撩个鼻，一路好轻佻咁讲：哎呀，唔好意思、啊，吓走你只马骝添，赔返隻俾你下。一边啊讲住啫，一边啊醒啊，慢慢啊向后褪，梗系啦，惊宝老师还拖㗎嘛。而咁啱呢个时候呢，楼下一楼嘅台啊，乒铃棒冷好似贼屋咁，望落去一睇，原来系文才执住宝少爷个头，系咁一个膝撞，将宝少爷打到成个飞起，跟住见到佢有空档咯，兜肚腩有一锤啊中咗过去，宝少爷就俾人打到嗌救命啦，文才啊打到兴起啦，啱啱啊俾你揿住砌，而家仲唔有仇报仇啊！一手执住宝少爷的头，拿起个拳头諗住向下中啦。而呢个时候呢，一把声就嗌过嚟：文才停手！文才回望一睇，原来是狗叔。狗叔听到外面乒铃乓啷咁，就同何老板急急脚咁喺厨房行返出嚟。而宝少爷呢，俾人中咗咁多锤，竟然仲行得喐喎。一见到何老板喺度啫， 一手啊拱开文采，一啖鼻涕一啖鼻血咁就讲：哎呀，我老板，我老板，佢打我，打我啊！何老板一见到自己嘅未来亲家俾人打到咁惨，望住文才就闹啦： 弄个傻出咯！你竟然喺阿拉呢度打交系咪啊？ 跟住望望九叔，高少爷一手啊揽住何老板嘅大髀，一路喺度讲啦： 佢打我，佢打我啊，好惨啊我！ 九叔啱啱想讲嘢啫，秋生行咗过嚟，九叔讲啦： 衰仔搞乜嘢啊？ 秋生行过九叔度，静静喺佢耳边讲啦：师傅啊，上边啊用邪术啦、啊！九叔啊顺住望去二楼啦，咁啱就同呢个宝老师啊四目相投，两个人互相都掘实对方嘅。而何老板见到细色唔对、啊，一个啱啱请翻嚟嘅道术高手，一代宗师啊九叔啊嘛，一个咧又系唔可以得罪个宝少爷嘅老师。生意人嘅嘴面出嚟啦， 啊阿拉提都系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系咪啊？咁啊，阿宝少爷，侬放心吓，阿拉一定啊帮领啊， 就乜嘢啊？快啲带我睇大夫啦！ 哦，好， 一路讲住就扶着宝少爷去揾大夫啦。而宝老师呢个时候咧，眼神一变。 吓唔会嘛？唔会嘛？ 一路奸笑住，一路拧转身走。九叔啊，望望佢，再望望秋生， 你唔犯人，人哋点会犯你啊？ 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宝少爷俾何老板扶住，趌下趌下行出去。啱啱啊，经过文才，文才仲唔解恨啊？望望师傅。 佢撩撩婷婷，调戏婷婷先嘅。 何老板啊讲啦， 阿拉系俾咗机会侬去赚钱，而宝少爷咧已经系落咗聘礼，系同婷婷咧准备成亲噶啦。如果侬喺清明节之前完成唔到三个大洋变三百个大洋嘅话， 九叔呢个时候行上嚟讲啦，系我徒弟唔啱，请何老板多多包涵。我以后会好啲教训佢 啊，都系啊，九叔啊，明白事理嘛，明白事理嘛。咁阿拉就先带啊宝少去睇大夫先。咁啊，九叔啱啱讲嘅嘢呢，就加紧吓。 九叔啊，少少好，一眼啊望住文才，仲唔走？文才勾勾个头，跟住师傅，师傅啊，唔饮茶啦咩？ 饮你嘅屎粪，走啦！ 而等九叔佢哋啱啱离开咗啫，只见呢个宝老师就喺后边神不知鬼不觉咁样闪咗出嚟。宝少爷一见到宝老师啫，啱啱想讲嘢，宝老师一手做一个唔好讲嘢嘅姿势，就讲啦： 呢个仇我一定同你报嘅，放心，放心吓。 咁好啦，交又打咗啦，真係结咗仇㗎喇噃。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